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在圣诞节的中午，我是朱明奇，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哇，在香港这个圣诞节的气氛真的是非常浓啊，昨天晚上出去吃饭，路边还有圣诞老人在街上给大家派礼品，还有小朋友组成的这个合唱团在街上向路人派发祝福。哎，不知道你那边的圣诞气氛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3D 化新闻是我一个人在这里主持啊，因为我的搭档樊素，哎，现在正在欢度圣诞，正在这个开心的休假呢，所以啊，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是我们之前准备的一期哎 3D 化新闻的特别节目，是关于一位科学家的访问啊。这个科学家的访问一直都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听到的，因为我对这个所有智商高的人都是顶礼膜拜。哎，恰恰这次这位科学家，大家如果看过这个 Big Bang 的话，这个生活大爆炸，就会对里面这种科学家的奇妙世界会感到很有趣的话呢，今天你就非听不可了，因为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大家知道这个，特别是理论物理界，就我粗浅的认识来说，很多时候呢是解释，哎，为什么宇宙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这样的，有很多基本上跟哲学挂钩的问题。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樊素专访一位物理学家，而且是非常知名的物理学家，大家接下来听到他的名字，哎，说不定你还真的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啊。那在今天的12点半之后呢，照旧我们也是有互动话题的，今天的这个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环节12点半之后开放。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呢，如果你最近两天关注新闻的话，你注意到新华社有发了一组的专稿，专稿的形式呢，最先是由英文发出的，但是很快就有人把它全部翻译成了中文，你现在找已经全部可以找到了。那是关于这个在十八大上产生的新一届的中共的领导人，就有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以及俞正声，目前看到的是这四位的家庭情况啊，就包括他们的比如说配偶的姓名啊、职业啊、子女的情况啊，然后一些这个从政的经历啊，包括之前很不多见的一些照片，全部都是在这个新华社哎这么一家官方喉舌媒体的这个网站上面向全世界公布了。那很多人也感觉，包括我自己也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啊。通常来说，在这个以前我们的这个印象来说，这个高级领导人的这个家庭啊、成员、子女啊这样的这个情况是属于一个比较隐秘的啊，或者说一个不太为公众所认识到的一个领域。那这一次的一个公开啊，而且是非常细节性的一个公开，有一个预测或者说有一个猜测吧，就是跟最近呼声甚高的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啊即将结合在一起。你想，连家庭成员的这个情况都公开的话，那下一步是不是就会从上往下推动一个官员的财产公开？这恐怕也是目前不管是在反腐啊，还是这个政治清明的建设方面，呼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领域啊。但是一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哎，有人说这次呢，就真的要有人下来了。你是否同意呢？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好，在12点半之后啊，现在还有半个小时不到，那你先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先来听樊素专访这位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张守胜博士。 大家好，欢迎收听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的特别节目，我是樊素。那在上周，有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宾是走进了我们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的会客厅。他凭借着拓扑绝缘体理论，在今年的8月份获得国际理论物理学领域的最高奖——狄拉克奖。 这个以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命名的奖项呢，也是他近年来获得的多个国际物理学重量级奖项之一。比如说他在10年获得过欧洲物理学会颁发的欧洲物理奖，以及在今年早前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凝聚态物理的最高奖奥利弗巴克利奖。那么在囊括国际物理学界的几大奖项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个自然的联想，他会不会是下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那这位贵宾呢，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系的终身教授张守成博士。如果说张教授的成长经历呢，是一个少年天才的成长之路，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否定或者怀疑。张教授呢，祖籍是江苏的高邮，出生在上海。1978年，还是一名15岁的少年的他，就考进了复旦大学，并且呢，是只经过了一个暑假的复习，他甚至没有上过高中。两年之后呢，他又被公派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留学。在德国，一般的人可能要花上5到7年的时间才能拿下一个本科学位，可是张守成只花了3年的时间。随后呢，他又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深造，是从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1987年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呢，他先是在加州大学圣巴拉拉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呢，在93年起任教于斯坦福大学。30出头，他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了。而在2009年，他又被聘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回到中国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与张教授的对话，我们从中国人的诺贝尔情节开始。 那么今天非常的荣幸请到张教授。 谢谢。 其实我们想很多的掌声要送给张教授，也是一个迟到的祝福和祝贺啊。在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8月8号那天，张教授呢是接受一个喜讯，也是获得了一个很高的奖项，是国际公认的理论物理学界的一个最高奖项——狄拉克奖。那么，同时在今年年初，您还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另外一个也是国际公认的非常著名的奖项。那么，在囊括这些著名的国际物理学界的权威奖项之后，大家很自然的会联想到，哎，张教授会不会是下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您觉得自己离诺贝尔奖是不是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明年就可能是您来拿？ 呀，我想那个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一种比较孤独的一种追寻当中，因为往往你要选择一条道路，你不知道最终会达到什么那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在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经历。我就是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差不多在8年左右就开始想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同事们都表示比较怀疑的态度。现在我们又有理论又有实验，现在可以说是驱动了整个科学界，不单是我研究的凝聚态物理，整个物理学界对我们这个所谓叫突破卷积的领域的研究，这是非常注重的。所以我想这已经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能够得到国际同事们的认可，尤其是今年得的那个Dirac 奖。 Dirac 是我几位最崇敬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我想这是爱因斯坦、Dirac 和杨振宁，因为他们的研究风格带来了一种新的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本来研究科学总是先做实验，而且有很多偶然的发现当中，找到一些实验结果，然后我们再用理论上把它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理解。但是 Dirac、爱因斯坦和杨振宁他们闯出了一条新的路，他们就说我们就去追求最最美的数学的结构和框架，能不能在这样情况下大自然，但是呢，他们有一种非常坚信的一种信念，就是说大自然一定会用到这些最最美妙的数学结构。那 Dirac， 我想这里观众朋友可能对那个物理理论物理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个电影叫 Angels and Demons， 是天使与魔鬼，里面就是讲了任何物质就有反物质，那就是 Dirac 他当初就是完全是在数学的境界的美寻找当中，他寻找了这样一个规律。他当时做了这个预言也是震惊了整个世界，大家可能也不是那么相信为什么物质就有反物质，而且我们通常的世界里面没有看到，但是呢后来果然通过实验来发现了这个反粒子。那个电影就是讲那个在那个欧洲日内瓦加速器里面产生的那些反粒子等等等等的故事。所以我想那个能够得到同事们这个认可，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呢，也是在学会了 Dirac 这样和杨振宁和爱因斯坦这样一种精神，就是我们就在最最 美妙的数学结构里面寻找我们的灵感、 嗯、 一开始并不是只是在看那些实验的数据、 嗯、 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些框架里面做出了一个新的预言、 嗯、 全新的预言，在2006年的时候、 嗯、 然后2007年的时候呢就被实验所证明了、 嗯、 所以这个的确在科学界是一个比较轰动的一个事件、 嗯、 我们对于整个物质的认识来讲，其实人类对物质和材料是非常非常和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从人类学来讲，整个人类的发展一开始是我们讲有旧石器时代，有新石器时代，有那个铜器时代，有铁器时代，就是所有这些材料是来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这和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从历史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一次，往往这些材料都是偶然发现或者通过实验发现，没有一次是真正能在理论上预言某些材料有某些特殊的性质。我们这次确实理论上能够做到， 嗯， 所以这是的确是一个非常的确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发现、 嗯、 所以最近在国际上受到这样同事们的认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欣慰。 那对于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到底离诺贝尔奖有多远嘛、 嗯嗯、 那你讲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 嗯嗯嗯、 那么真的是落到您自己本身来说，对于诺贝尔奖的一个追求，您觉得会有这样一个、 嗯、 像我们 我想诺贝尔奖它更重要的意义啊，它就是定义了一个科学的标准、 嗯、 就是我们对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是一个技术，而是更与艺术比较接近。为什么跟艺术比较接近呢？它就有一种评赏的一种观点。因为科学大家都可以科学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个方向的研究，为什么你的研究和我的研究就会得到那么多同事的认可？所以诺贝尔奖金在某种程度上它定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在不同科学领域里面哪些工作是最最顶尖的，最最使得人类整个人类社会所崇敬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想这个奖项从整个历史来讲，有过像爱因斯坦Planck 这些伟大的科学，杨振宁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得过，所以他们就定义了这一个历史，使得我们也看清楚大家追求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嗯， 当然最终是不是能够有能不能得到这样的荣幸，我想是对个人来讲是很难预言的。 嗯， 但是我从中国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觉得在中国今后的，还是我的观点还是要比较长一个阶段，要20年、30年之后，我想中国和美国可能成为诺贝尔奖的两个大国家。 您觉得20、30年之后，中国的从哪些方面来说，它可能 这个可能还是要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和发展的历史，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在科学上面是不受足够的重视，就是比如说连俄国。这样的国家它也已经有很长的那个科学的历史，所以我想中国真正要赶上再真正成为能够产出那么多伟大的诺贝尔奖金，跟整个文化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例子，我们不要来讲比美国那么庞大的国家，就是像以色列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他们都因为这个国家成立也是1948年之后成立、 嗯、 他们却 produce 了8到10个这样的、 嗯、 完全是本土出来的、 嗯、 但是呢这个、就是跟整个西方的文化还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嗯、 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更加基础，因为诺贝尔奖的认可的工作并不是看你多少有用，也不是就是他更他要有一个对整个人类的知识要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影响、 嗯、 所以这个品位的标准啊的确是他定义出来。那么我们中国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底蕴，还是要在还是我是预言是说20年、30年之后，我们的确我相信是可以成为那个真正诺贝尔奖的、 嗯、 能够出产真正诺贝尔奖 的 大国。 就是在于西方哈，大家追求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方式、嗯嗯嗯嗯、对对。 但是可能在中国我们现在风气之下，大家追求是很实用的， 对对 对, 对， 甚至很功利的。 对 对, 对, 对， 我也听说大家有一个做科研的一些朋友说。如果你要做基础科学，那你就要去国外，或者是来香港。 对对对， 如果你在应用型的，应该在中国，因为投入大， 对， 非常多的资金去支援你。 对 对。 但是这真的是实际上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 对， 到底是哪一个的一个模式，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这哎对，这的确是一个文化上，所以我把科学做和艺术来比较，是一个更恰当的比较。其实我想在中国整个大部分人的观念当中，一提科学和技术就是往往连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和一种艺术，所以它在基本的标准上面需要我们大家认识到，在可能很长期时间内它并不是直接有用，但是当我们对整个自然的了解到了一定的深度之后，它能够产生出来的应用就是的确了不得。那么我们看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和西方发展的历史也是有同样的感觉，比如说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是呢它发明之后它就还是主要是来用，并没有去非常深刻的去想它里面所包含的自然的规律和道理。所以科学本身就是说我研究自然的规律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一种追求，并不一定要来说我今天能够产生出多少生产力等等等等。所以我想中国开始首先要在这个观念上要有一定的转变，就是我们要有一种非常纯的一种追求，这种纯的追求也是会最终来给我们国家带来最好的原始性的。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今天在直播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啊，但是大家可以听到在专访中凡素的声音。那再强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新华社的这个一连一组的特稿啊，就公布了高层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的许多的细节。你是不是认为这将预示着下一步官员财产公开的正式开锣呢？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我们将会在今天的第四节有话直说接听大家的电话，在12:30之后开通热线。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这个访问的嘉宾，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终身教授张守慎博士啊。刚才说了他获得了物理学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荣誉狄拉克奖，那也有很多的人说他是之后未来诺贝尔奖的非常非常有力的获得者那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专访。 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的特别节目，我是樊素。张教授的一个观点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认为科学的意义可能更加倾向于是艺术和文化，科学是很美的。对于我们非常关心的中国人到底离诺贝尔奖有多远，张教授是表达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啊。他预言呢，他说20到30年左右呢，中国和美国会是两个诺贝尔奖的大国。那么接下来对话，我们来听一听张教授对于中国现行的科研制度和科研环境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您个人的一种对于科学这样一种认识啊，我想在国内应该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人并不多。大家可能会觉得科学就是为了应用啊，你先要科学然后再转化成技术，大家会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观点。那么为什么您会有生长出这样一种跟大家截然不同的一个想法呢？ 所以我就想刚才所以我觉得我那个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您刚才提起过我在我成长的年代的时候我并不是在一个读书一开始就可以学到科学的时候，在我7-8年以前我还是在初中，当时学校里面很少也可以让我觉得有兴趣学习的项目然后呢我自己就花时间在我家里的楼阁上面我自己去看书我的伯父们呢他们大部分是学文科的，所以我读的书里面哲学和艺术来的和历史比科学所接触的书要来得多我想哲学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一种人类对知识的追求，在英语里面哲学就是说对知识的爱 philosophy， philo 是爱，sophy 是知识。我想就是也真正感觉到，就是要追求这个自然的规律的本身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我想最终是一个最大的一种驱动力。我想现在国内碰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大家的做科研是为了国家正好定了这么一个项目。所以如果国家投很多钱，而且他定了比较死的一种项目的话，可能反而对科学的发展不利。因为你如果一个人能够定出一个方向来的话，他肯定不是一个特别新的一个想法，你要一个比较自由创新的一种过程当中和一种环境下，这可能最终的发现一定是要在第一线的科学家来发现，你在上面定下来的方向的话肯定是已经，所以中国可能现在很多的科学家还是在做的研究还是比较简单的跟在西方后面。为什么呢？他西方如果有了这个方向之后，他才能定这个项目，有了这个项目之后，科学家才愿意去做这个项目，因为他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我想这个体制上还是要需要有一定的改变，就是要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就是追求的那个完全有自发的空间里面的一种追求。所以在某这种程度上，我觉得那个诺贝尔奖金的确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它绝对是不会给你这种 me too 的就是你作为第二者的话，你是永远没有这种机会的。但是你如果去按照一个项目来做的话，你不是说第二者，你肯定是第五、第六、第十个，你做起来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别人这个骨头人家已经啃过了。而且在你就是做出来的话，这也是别人闯出来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想我们更应该注重怎么样真正发挥科学家自己的思想，让他们自己的思想来主导这个研究的方向。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像诺贝尔奖金他这样能够承认这种的创新，也是如果我们真是把它作为一种追究的目标的话，这是就是说对最最原创最最基本的自然的规律的追寻，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那我们也知道您是从09年的时候就受聘于清华大学做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那刚刚您说的中国跟西方的存在的一些差距，您回国之后是看到有可能改变的迹象或者机会？ 对，我是非常乐观。就是我想一开始要改变的话，大家可能也没看到这个模式，不知道何从下手。那么我们就也杨振宁先生创办了清华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我和另外几位老师，一位也是从 MIT 来的，我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他们我们就慢慢在一个小环境下能够把出我们在这个对同事之间的评价，从来没人说哦这个人得到了政府多么多的那个项目，而是真正看他们真是他们所自己在做的项目的思想里面有没有足够的创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清华大学北大这个学生的资源的确是本科生的资源的确是全世界最最好的。我是从 Stanford 出来，我觉得我们的本科生物理学的本科生比起清华来还是要来得差。但是呢我们清华Stanford 大学和哈佛大学美国这些名牌大学，他们到了研究生的时代，他们就是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在研究生的层次，我想Stanford 哈佛是最所以我们就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就从我是花很多的时间在本科生打在一片。为什么呢？这个也是对我个人来讲起来也是一种双赢。为什么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的知识一直在增长，但是人的创意往往是在下降。这些年轻的学生呢，他知识不够多，但是他们在一张白纸上面他就愿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在这种交流当中产生的火花，我是非常相信我们哪一天我们就是这些本科生都会做出非常举世瞩目。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樊素在上周专访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终身教授张守胜博士。张守胜博士身上的故事非常多，15岁在没有上过高中的情况下上了大学，上了复旦大学，然后呢先到德国，先去了欧洲，然后又到美国，都是 读书，哎，感觉以今天的标准来说就是一个天才少年，然后又进入了理论物理这一个啊非常前沿的，或者说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的领域。那刚才他也在讲，他现在回到国内来，在清华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呢，由杨振宁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术机构，也是加入了这个中国的千人计划。因此以一个海外学者的身份怎么样来看中国现在的这个学术体制啊，恐怕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听到张守胜教授的这个访问。那么顺便强调一下，在12点半之后，其实我们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你可以尝试打一下了。这个我们的导播可能先会和你聊几句今天的互动话题，恐怕也很多人是关注的，官员的财产到底什么时候公开。由最高领导层开始，由新华社一连四组的这个专稿就发出啊，发现这个最高领导层的这个家庭细节，包括哎配偶子女的情况都开始公布了。那很多人就说这是为了财产公开做一个准备，你是否同意呢？或者说你对官员财产公开在中国的实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打电话给我们4001200900，这是内地的号码，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或者用您的手机，哎，智能手机有一个凤凰 FM 的应用，在上面找到3D 化新闻，可以使用一键 call in 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了，只收本地通话费啊，这个电话不是很贵的电话，所以现在可以想一想，开始打电话给我们了。那我们在与此同时呢，继续来听这个张守胜教授的访问。 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那么在刚才对张教授的访问当中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张教授对于艺术、对于哲学到底跟科学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他也是谈到了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和科研气氛，甚至是一个方向上面似乎都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发挥一个创新性的思维。那么有可能在中国改变吗？张教授觉得清华高等研究院希望在中国做一个试点，希望那可以是一个起步。那么在访问当中呢，张教授也是多次提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在教育上的一些比较。那么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的教育到底特别在哪里？经过四年的本科教育之后，斯坦福到底给人带来什么样特别的价值观呢？ 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具体的例子吗？我也是看到过之前一些资料，您说后来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是他在斯坦福做教务长的时候说我们最大牌的最资深的 对 科学家必须是个本科生， 对， 从最入门的课程学习。那么在清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模式呢？ 对，清华他们的教科我们先讲 Stanford 的话，Stanford 呢，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名牌的学校。刚才我在路上也和我的朋友 Charlie 在谈，现在录取的标准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可以问 Stanford 到底给出学生带来的 value 是什么。如果我们都是开一些大的课，200个学生开的课的话，那现在其实网络上面的教育也是非常的那个发达，在200个人的课堂里面，一个学生能够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想教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耐心，说不定你在网上听这个课程反而来得更好。所以呢，我们 Stanford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是决定，就是一定要让这些最大牌的教授，我们也是投了非常多的资源，然后教的小科型的班，但是这个班里面最多不能超过18位学生，而且是本科的一年级。那么我到了 Stanford 明年已经是20年了，我今年就开始教了这么一个小班。那个小班当中，我真是觉得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在学生当中，他们也觉得真正是学到了就是一个科学家怎么来思考问题。而且呢，今天的世界是我们信息在膨胀的时代，你其实真是要学的话，你什么东西都是能够学，但是你的 motivation 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去学这个。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对一的教育里面最最能够起到它的作用。 那您具体是给他们上什么课？ 你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所以我就说，这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个整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的话，我们应该到底教什么？所以我就讲了一个很风趣的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正好是2012年。我们从玛雅人的观点来说，世界马上要灭亡的时候，那我就说你们就假定这个讲法是对的，你现在马上要走到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方舟的时候你可以动物可以带一对上去，每种动物可以带一对上去，但是我如果要求你能够带上挪亚方舟的知识只能在你半页纸上，那你现在将会带什么知识？ 学生怎么回答的？ 对，当然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应该带什么，因为今天这知识那么大的膨胀，我就说你怎么能够带半页的纸，然后等到那个那个洪水的时代过了之后，你再走出来的时候，你能够最快的时间把整个人类的知识重新恢复过来，就从这个半张纸里面恢复过来，所以这是使得他们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很风趣的一个例子，但是这的确是使得人思考，因为我的能力和时间也是有限，现在那么多的知识我到底要学哪一个。那当然我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告诉他们的答案就是物理里面那些最基本的公式和那个常数是唯一我们所需要的。你只要知道整个世界上面，你只要知道五个这样的数字的话，你可以推出所有整个世界上面几乎所有的知识，那他们就觉得非常来劲。而且当然我在过程当中也是通过一些例子使得他们知道，那么这样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世界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组织，一个 organization， 我们知道哪些知识，因为整个知识有一种 hierarchy， 有一种不同的台阶，你一定要把最基础的台阶上面的知识能够掌握之后，别的都是可以按照一些基本的原理可以推出来的，你并不要一定要死记硬背这些事情。 所以你也说过道高于术， 对， 就可能最主要的不是一个思维方法， 对更加可贵的是，就是说今天你能够来到 Stanford 或者来到清华，你要学习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四年时间里面把所有你一生所需要的知识交给你，而且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一种非常改变的瞬间就会改变的，你今天学的知识说不定明天就没用了，但是我们要教你的就是怎么样用这种独立思考，而且呢就是你一旦需要新的知识的话，你马上知道怎么来通过你以前的知识里面能够推出这些新的知识， 所以 这样的话你这个人就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 我的理解是您的一个入门的课程先教会大家怎么样去思考，是树立有一个好奇心， 对， 您说好奇心是驱使他永远做研究的一个原始的动力， 对 这个怎么理解呢？为什么？ 因为最终的话，你要成功的话，你一定要在做这件事情本身当中得到一个乐趣。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研究，我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哪个问题，或者解决要得诺贝尔奖金。这种虽然是一种驱动力，但是不可能在你非常疲惫的时候，你始终但是你如果在始终在你做过程当中，由于你好奇心的话，你一旦满足了你的好奇心之后，你在每一步的过程当中都会得到无穷的乐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驱动力，因为这个你觉得，我真是觉得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觉得简直不可相信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工作，就是让我可以就是在那里思考，而且把我的知识能够传授给学生，就是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就真是感到无穷的乐趣所在。 那在经过像斯坦福的本科生他们四年的训练之后，是真的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继续走上这个科研的道路吗？ 对，其实对、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其实 Stanford 培养的目标并不是在本科生之后就是让你很专，因为你很可能一个他本科生，我觉得其实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我的儿子现在正在哈佛大学，但是二年级的学生， 也是物理系的吗？ 他一般在前两年是不定专业的，后两年才定专业，他具体今后的人生到底要做什么他还是没有决定，但是他觉得那个学物理作为本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是打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使得你可以学任何别的东西都来得非常顺利。 您是2009年之后回到了中国，那我也知道就是清华大学跟中科院也会有些合作的项目， 对。 那我们在10月的时候其实听到一个新闻，这新闻也非常有意思，讲的是一个非常有科研天分的这么一个博士生，但是他在给老师寄予厚望的同时他就退学了，他最后给老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是因为老师非常的伤心，先是在网上写了一篇很长的博客，3000多字，说昨夜无眠，因为一个学生，因为他太让我失望了，学生然后回邮件回给老师说，因为我已经厌恶科学了，尽管我是在国际上发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很权威杂志上写了很多论文，但是我自己厌恶科研，那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位导师是非常难过，他甚至是像父亲一样的， 对 他说这个是哀莫过于心， 对 讲这样的话。如果说您的学生 没有按照您希望他走的道路，会有这样一个选择的话，您的反应会像这位中国的博导一 样？我不会这 样。 我其实我在 Stanford 我说明年的话，我就是教了20年。总的来说，我的学生在学术界是非常的成功。有一位叫 Eugene Damler 在哈佛大学做教授，一位叫 Andrew Bernovic 在 Princeton 做教授，有一位叫戚晓亮在Stanford 大学做教授。几乎美国所有的名校几乎很多名校的教授我的学生在二十年内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布满了美国所有的名校。但是也有几位学生他就是后来在那个 financial industry 来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真正人类的进步的时候啊，往往是在一种交叉的时候，就是你用比如说一种学科的思想来用到另外一种学科。那其实现在在整个 financial industry 有些人说那个2008年的 Wall Street crisis 是来自于那些非常定量研究的人来做 Wall Street， 结果把什么东西做坏。我的观点是真正是相反，我觉得我们在定量的研究经济学和finance 还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有那些对物理有深刻理解的学生来做这些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我跟您说，这个学生他最后也没有去做金融，甚至是他去了一个普通的中学去当数学老师。教授给的反应是你是大材小用，浪费了国家培养你的资源和钱财和时间。如果是对于这样的评价，您觉得？ 我觉得这我又回到，我就说一个人他能够真正成功的话，一定要是他本人的选择，不能是导师的选择，不能是社会的压力。他如果把他做这个作为志向，他能够哪一天培养出真正非常优秀的学生来，他对的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他整天就是在那里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要来得好。 所以我们近几年在中国大陆也是听到很多读着读着像清华也有数学系的、计算机系的、物理系的，他们都是有非常好的数学基础，都是读到最后一刻的话退学了。所以网上就有些人评论说，他说这是高智商的理想主义者， 对， 看不惯现在公立的以论文之上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你也是回到国内有几年的时间，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制度底下它有可能被突破吗？那甚至是已经几十年已经 你的确所以你的问题的确给我印象非常深，你对中国的有些问题也是有一针见血的看法。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来讲的确是一种比较功利主义比较严重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真正能够改变它的话，我们就从一个小点开始做起。所以我们的愿望也是能够在清华的高等研究院我们能够建立一块净土，能够在这里完全是为了最纯真的对科学的理想的追求。我们也是慢慢开始成功起来。我们最近有一位博士叫姚红的，他是Stanford 大学的博士生，然后毕业之后得到美国很多大学的重聘，然后他决定，他是 Stanford 的 PhD 受到美国很多大学的聘书，然后他辞掉来到清华大学的高研院。所以我们也是想能够在这个环境下但是吸引他的就是因为这些清华那么好的那些本科生。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题目来，就是科学这个题目啊，就是最好是完全是你自己定出来。因为他们搞到后来为什么，因为他的能力是很强的，老师给你一个题目他就会解，但是他始终是在解问题，不是在问问题。就是真正的科学的大师一定要能够达到问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最年轻的时候能够产生出这样的火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美国的大牌的教授来到中国的大学，我觉得最可贵可以做的事情并不是带这些研究生，就是带这些本科生，他们还有创新火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抓住他的火花。但一旦他有了这个兴趣之后，我觉得的确是，我就举几个例子。我们是做物理的，所以我也想跟学生们讲，给他们介绍，就是一旦学会物理之后，他真是可以非常广的应用他这个知识。比如说我们专门办了一个讲题班，这个讲题班里面并不是讲课堂上面清华大学通常物理课程里面就已经开过的课，我再去重复它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我确实告诉他们现在有的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比如说在Internet 在那个互联网上，比如说我们知道 Google 为什么那么成功，它有个叫 PageRank， 就是哪一个网页 他你在找一个搜索关键词的时候，把哪个网页放在前面，哪个网页放在后面，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算法。而这个算法本身跟我们物理里面统计物理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接近的。另外我也跟学生们讲如何创新。比如说 Stanford 大学最近有几个学生，他发明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照相机。这个照相机呢，就是他拿起来就照，不用聚焦的。那我们一般来说照相机总是要聚焦嘛，现在很多照相机能够 autofocus， 但是它还是需要聚焦之后再能照，但是它这个相机它就拿起来就能照，不用聚焦。然后呢，你拿到你的计算机的屏幕上，把你的鼠标移到哪里的时候，哪里就会聚焦起来。比如说我现在照这个相之后我并没聚焦，但是我看了这个相片，我点在你的脸上，你的脸就聚焦了，我点在这个话筒上面，这个话筒就聚焦。所以我就用这些简单的例子，这样大家呢就非常有兴趣，他觉得哎，我这个学到的物理的光学的知识居然还可以用到做这么奇妙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整个中国缺少的就是有那些人在一张白纸上面能够画出一个画，在一个人能够提出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解决问题往往没有来的提出这个问题来的重要。所以科学的创新，甚至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工业界的创新，也是要有一个人有一位天才，他能够想出一个别人还没想到的。比如说就像 iPhone， 它这种 user interface 也是以前人家没想到的，可以你手这么一抓就可以把一个信放大。 好，以上就是你听到的对于张守成教授专访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樊素访问斯坦福大学张守成教授的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将在明天继续。哎，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这个热线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打进来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是拨打18723346。今天的话题是新华社一连四组的这个专稿公布了高层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细节，你是不是认同这样的细节预示着接下来官员财产公开即将实施？那马上打电话进来，再强调一下电话号码，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只收本地通话费。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在圣诞节的中午，在直播间里等待着你打电话进来。今天的话题是，如果你经常注意新华社的英文稿的话，经常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那最近的这个一大惊喜呢，就是有很多哎很有意思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很吸引眼球的，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哎骑着一辆自行车。好像这个自行车应该也不是特别新款的那种，带着他的这个女儿，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叫做习明泽。这张照片据说是当年他还在这个地方任职的时候，曾经这么一张家庭的一张生活照片，哎，带着自己的女儿，哎，放在自行车上，主要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跟今天可能看到这个习总书记的一些公开场合的一些这个官方照片来说，给人很多的这个联想啊。那也是顺带的也公布了，比如说这个官员高层领导人的这个配偶的情况啊，我们知道比如说李克强的这个夫人是在一位英语的教授，哎，好像呢这个跟这个李克强自己根据这个新华社的这个报道 非常愿意阅读英文的原著啊，据说英文水平非常的好。上次到香港来参加这个港大的校庆的时候，也是全程用英语啊做了一番的这个演讲。而据这个李克强当年在北大的校友也是说啊，当年这个李克强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参与翻译了一本英文的法律的原著。更重要的是呢，他在上大学之前啊，据说大家的英文水平都是一样的，几乎都不会英文，都是从零学习的这么一个状态，最后到能够成为翻译专业的英文的这个原著，那确实是花了一番苦功啊。那么因此呢，这里面的这个细节还有很多说不清楚，但是除开这些细节之外，你会觉得以前在这个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家庭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密的情况下，现在倒已经全部公之于众，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财产也会进行一个公开？那当然财产公开不仅仅是说是高层领导人或者说个别的这个部门，而是一个从上而下全国范围的实行。你认为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的判断是什么？打电话给我们内地的听众 400120009000 香港187236。我们现在接听第一位听众，应该是从香港打来的周小姐。喂，周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怎么样？听到看到今天这个习总的这个消息，是不是觉得这会意味着接下来的官员财产即将公开？ 现在就看这些照片以及这些特约稿，可能很难说，因为毕竟财产公开以前应该也是没有过的。如果要做这一步的话，相信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吧。 是。但是很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以前可能连领导人的家庭情况就也都是讳莫如深，一点情况都不知道。现在从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突破，接下来很自然的大家就会联想到，你既然已经公布了家庭成员的情况，那是不是财产也会顺带的公开出来？ 这方面我个人不这么看好，因为其实比方说像美国总统啦，像日本首相啦，他们喜欢在一些非官方的平台上面就是进行自己的，比方说分享一些家庭的照片呀，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心情啊什么的，他们不会在这么官方的情况下去分享这种性质的图片，所以不知道这一次就是在中国发生的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有后续的动作，所以会选择一个新华社这样的途径去大面积的公开这件事。 所以听得出来还是你觉得对接下来 我觉得还要再看，因为其实我们是没有选择权的，选择权是他们的。他们愿意公开那就会公开，如果他们不愿意公开，可能我们也只能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那周小姐觉得有多大可能性会公开呢？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好的，谢谢这位从香港打来的周小姐。 对对对， 谢谢你。好，周小姐认为就是一半一半啊，并不能够说明太多的问题。下一位，香港打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怎么样？看到这个新华社的这组稿子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个人觉得这一组稿子可能更多还是源于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吧。可能对。真正对老百姓来讲其实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而言。 您觉得对您来说没有实际的意义？ 不是，就对于今天这个讨论的话题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就是说财产公开，因为关于财产公开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说几个高层领导说一说自己的家庭就能代表什么的，因为现在财产公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真正这个东西实现的话，共产党多少的官员落马，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个东西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像这样一个就是规模公布领导人的家庭生活，更多是一种宣传活动，而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个刘先生就认为恐怕财产公开这个实施起来阻力非常的大，所以这次恐怕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多，现在的解读是有点夸张，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意见。 好， 谢谢你。好，刘先生就对此表示不是很乐观了。我们下面有一位从内地打来的，这是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怎么看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对于比较有完整成熟的体系的政治体系的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一个 这样一个长期来说权力这个集中化，然后特别是神秘化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的话，那么领导人能够带头公开个人的信息，是一个具有表率性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至于后续的财产公开呢，我们其实也通过其他资料可以看到，就是说已经正在编制和完善之中。我们相信呢，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领导人出台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亲民的举措呢，实际上是叫步步推进，层层推进的。我觉得还是可以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个领导人不管怎么样，这个决心下在这里，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必须得点燃几把火，才能让人民真正的可以信服他。 嗯，所以您的看法是，如果让您预测一下接下来多大的可能的话，您预测是怎么样的，多大的比例？ 一直以来这个财产公开推行不下去的很大阻力，是因为以前一直是希望下面由下而上，下面先公开，上面再公开，但这个在现实中推行很难。但是我们现在希望是上面从顶层做起，从顶层设计做起，顶层先公开，下面就要公开，上行下效，这样会方便一些。我认为我倒是比较乐观了，我认为在3到5年之内的时间内，在全国的公务员系统之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 嗯，好的，谢谢这位贺先生啊，从内地打来，这个提到了顶层设计。哎，的确，今天这个中国改革越来越多的人提了，这个没有顶层设计的话，下面也是做不下去。那下面一位是香港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怎么样？听到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解读啊？你认为这个解读合不合理？ 嗯，我觉得呢，这个这一次新华社这么大规模的哈、啊，大规模的介绍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家庭背景啊，包括他们的妻子啊、子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嗯， 因为据我所知啊，其实你如果从网上能够查到哈、啊，就是其实从温家宝和胡锦涛那一代，他们在2009年就曾经提出过一个阳光法案，就是想做这个财产公示的，但是被否决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低估了在中国推行这种财产公示的一个阻力，就算国家领导人想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未必能够在很短期的时间内做得到。 嗯， 我想这个可能普通的网友啊或者老百姓可能未必知道这一点啊。 嗯，您的理解就是像这个流行的说法，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这样一种理解。 没错没错没错。 嗯， 所以呢，因为就刚才有一位刘先生也提到过，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一个这么多年的这个领导下面哈、啊，有多少官员现在已经是有贪污腐败的，这种他们是非常不愿意做这个财产公示的。 有多少裸官在这里面？ 对，包括最近说啊，很多官员开始卖房子了，甚至中国的房地产会垮掉等等，诸如此类的这种事情。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啊，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呢，那么我们老百姓当然希望看到有这么一天，就是说财产公示公务员这个廉洁，非常廉洁哈。那么可能我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这样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现实的情况下，就是很多中层或者基层的干部，可能有很多很多人是一个阻力。所以那么在技术上如何把这个财产公示慢慢的，就是说有一个很完善的或者妥善的一个方式推行的话，这个是一个难题，可能需要很多做很多公关工作，包括这个怎么过渡啊，包括对以前的一些赦免等等。 嗯，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话题。那么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呢，可能会啊，他们会经过啊，他们毕竟是领导人嘛，他们会慢慢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 看法。 陈先生听上去还是虽然说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是总的来说还有一点乐观的情绪，听得出来。 对对对，我还是有比较乐观的。 嗯，好，谢谢香港的这位陈先生，谢谢你。哎，这个陈先生就说了，最近啊，这个很多官员开始卖房子，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好，最后一位听众了，今天，北京的陆先生，陆先生你好。哎，这个线路好像陆先生是在6号线吗？请导播告诉我一下。好，6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你好。 哎，你好，您可以讲了，关于今天这个新闻你怎么看？喂，陆先生还在吗？哎，好像这个线路不是很畅通啊，但是也感谢你打来。哎，下次请选择最好是用座机给我们打电话啊。那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官员财产公开，确实我也相信实施起来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今天的这样的非常已经是像 这个权力体制或者说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这样的情况下，要一下子变动这个利益的格局恐怕也不是那么难。但同时呢，我们以过去十几年的这个经验来看，哎，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在技术上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真的，如果说我个人相信，如果领导层有决心的话，这件事情不说完全做成，至少会开一个头。那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这个三 D 化新闻，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关注我们有话直说的话题，踊跃发表你的想法。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有关于圣诞节，还是祝你圣诞快乐啦，再见。